广告。 昆明湖好美啊！ 北京市民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朋友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您欣赏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采演的话剧《在这个家庭里》的录音剪辑。这是青艺向共和国50周年献礼的剧目之一。故事呢，发生在一个北方工业城市中的一个普通家庭里。这个家庭的格局和我们当代中国很多家庭非常的相像，有父母和一双儿女。他们的故事呢，是这个世纪末中国的每个家庭都可能发生的故事。父亲陈伯民是这个工业城市的总工，城市中最高的技术权威，他为这个城市奉献了一生，并继续奉献着。母亲林文娟是陈伯民在大学的同学，家在北京，大学毕业之后跟随他一起来到了这个偏远城市，一待就是30年，如今退下来已有些倦鸟思归。儿子陈庆儿是一线的作业工，工作苦累，身体单薄，而且性格内向，不与外界接触，更是拒绝女孩子。女儿陈静雅是研究生，她毕业之后归来，打破了这个家庭表面的平静。她带回的男朋友被视为是油贩子，她有关学术的新思维又被视为是不切实际。她想帮助弟弟解开心结，却又更深地伤害了他。导演林荫宇在艺术战线上工作了几十年，曾经成功地指导过多部话剧。特殊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要不断地与年轻一代进行思想的沟通与交流，于是他对这个家庭当中发生的故事也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他说，成千上万的家庭有着类似的问题，相似的情境，那就是绝对一致的观念和绝对一致的标准受到了质疑和挑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这个家庭里剧组的导演。在这个家庭里是我们剧院向建国50周年献礼的一个剧目。那么今年的国庆是20世纪的最后一个国庆，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千禧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观念，那么这个呢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在这个家庭里呢，母亲和父亲他们还怀念着一个过去的生活，当出现了 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的时候，他们还想着用信仰来解决一切问题。他们把一切曾经过去的时代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所造成的一些伤害都归罪到那个时代所造成的，但是女儿却提出不同的看法了。女儿就觉得我们把一切罪过都归罪到那个时代，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是曾经对这个时代我们做了些什么。另外他们不再是那样的仅仅靠信仰，他们更加实际，他们要想到物质性的东西，想到生活方面的东西。 可是这个儿子呢很有意思，儿子呢却还他不仅继承了父亲对这个石油事业的一种热爱，对一种事业的责任感，但是呢他身上呢也有很多一种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东西。在这个戏呢，尽管他是在这个家庭里，也是在成千上万个家庭里，也是说在这个社会里，仅仅用一种声音来作为一种绝对的统治，这是不允许，大家不再同意了。我们用一种绝对的统一的观念来，好像大家都要顺从于服从于这个统一的观念，好像在这个家庭里连这个四口之家都不行了。那么比如说对待一个事物，对待一个人，对待一件这个物体，我们用一个非白即黑，非黑即白，用这样的一种绝对的标准去来评判它，这也不行了。因为所有的东西它都不是那么它的模糊性、朦胧性和它的一种就是说它存在的合理性，生活并不是那么单一的，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是比较复杂了。那么我觉得这个戏呢，实际上它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呢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比如我自己也是从60年代过来的，我就是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过去教育我们的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叫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叫反对，是吧。我就是很就是过去非常简单的，哎，这是谁说的不对，那我就要坚决反对。但是生活告诉我不是这样的，那么我就觉得我们要更加能够非常就是不是单一的看问题，要看到社会的这一面，看到很多事物的几重性，不能够是单一的思维，而是要多元的思维。那么我想大概面临着21世纪，我们更不可能，就是50年过去了，我们下一个50年，我们下一个50年，我们生活在前进，我们的思维在前进，21世纪的这个人才肯定要比现在的过去的我们这一代人要复杂的多，也丰富的多，也发展的多，也前进的多。我觉得这是一种前进，用这个戏来表现我们生活的前进和发展。我们一切都在改变，我们都在变化，变化的前面就是前进。所以他是用这个戏来庆祝这个50周年的献礼，实际上是预示着我们后面的50年，我们下一个世纪的人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全剧呢只有8位演员，其中大部分呢都是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扮演父亲的孙延钧曾经在电视剧《三国演义》当中成功的演绎了刘备这个角色。扮演母亲的杨青也曾在电视剧《渴望》中有过生动的表演而为大家所熟悉。另外扮演女儿的陶虹和扮演油贩子的寇振海以及扮演黄大年的陆树铭在其他影视剧中呢也曾有过可圈可点的表现。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话剧在这个家庭里的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 倩儿，是不是你的阑尾炎刀口又疼了？ 没有啊，妈妈。 那你又在为什么事激动了？ 妈妈，我读了一篇散文，是一位女作家写的，她写的太动人了。童年，那个门缝儿，小心翼翼的。从我记事起，头上就笼罩着一片吱吱呀呀的不和谐音。有时候我也幻想，如果生在四季如春的地方就好了，那地方的门可以。 倩儿啊，你都多大了，怎么还像个大男孩似的？ 妈妈，你看这 儿。来，过来。你呀，应该多出去走走看看，别老是从作业队到警场到家里哪儿也不去，一个人孤单单的。 妈妈， 你总得交个女朋友成家立业吧，给你介绍了那么多女孩子你都不见，你真是要把我愁死。 妈妈，你跟我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只是不要让我见女孩子。 倩儿， 你知道我从小就 这些年我们对你的教育 是要做诚实的人，做真实的事儿。可是，善良的历史也许只是一种愿望，而生活的本身。 妈妈，股份制小油田开发方案。妈妈，你真了不起，你都退休了，还有那么多人找你做事。 妈妈年轻的时候啊，也被人称为是超然才女呢。 嗯。 哎，30年了，我几乎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留给了这片大平原，只是为了你爸，我才变得如此的落魄。 哎，妈妈，爸爸可经常跟我说，没有你就没有他的一切。 你呀，甭听他用好话来哄咱们。其实他答应我的事情一件都没做到，比方说陪我回北京。 他不是现在还没退休吗？ 你爸爸是共和国的大儿子，想为那油田的命运背起那沉重的十字架，累倒了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 有我陪着你不就行了吗？妈妈， 我的傻儿子，你能陪妈妈一辈子吗？ 我呀，就愿意跟你在一起。 青儿啊，看看是不是你爸爸回来了。 哎，妈妈，不是姐姐回来了。 妈妈，妈妈， 姐姐回来了。哎， 静雅，你怎么回来也不给妈妈来个长途电话呀？ 妈妈，我也是临时决定的。 你这个孩子呀。 妈妈啊， 伯母。你好。 哎， 小林，把我的箱子拿到楼上去，我的房间在那边。 哎，知道了。 哎， 静雅呀，你怎么能让人家 妈妈？妈妈， 来，让妈妈好好看看。 嗯，又长个儿。妈妈，我这次回来呀，就不走了。 好，那你的毕业论文通过了。 好。 哎，如果能在大连领信号最好。正好可以打工海关。胡扯，你跟他说这个价不行，别他妈拿我当瘸子。水上过来的成品油比他妈原油价格还便宜呢。 以倒卖石油为业的肖林，尽管是静雅的男友，尽管他很有钱，但出现在这个曾为建设共和国油田而吃过苦立过功的家庭里，就总觉得是个不和谐音。 妈妈 啊， 你过来，我跟你说啊，肖林做的可火了，自己成立了石油公司，还要当总经理，还要投资开发区搞替代产业呢。 静雅，你爸爸可不喜欢这个人，说他是个油贩子。 妈妈，你跟我爸爸应该从地底层钻出来看看现在的世界。 好好好，你跟弟弟先说说话，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哎， 你不是说你下周才回来吗？ 啊，我8月份就拿到了学位。我们现在研究生啊，都是双向选择，自己找单位。我是学油藏工程的。哎，那么好呀，还要跟咱们老爸谈判一下，看看他们研究所的条件如何，能不能收留我呢？ 姐姐， 哎， 要是能回来工作，那太好了。 哎，庆儿，爸爸还是像以前一样，总是很晚才回来吗？ 对，他的实验区在我们作业队那几口油井那儿，在油田南部，离家特别远。 庆儿，你还没从作业队调出来换个工种吗？ 没有啊。姐姐，我刚动了一次阑尾炎手术，下周就去上班。 这是怎么搞的？你从小身体就弱，就是从人道主义考虑，你也应该有一个适当的工作呀。老爸也真是的，成天跟那些老总啊老局长打交道，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这又不是什么走后门。 就是听你老话。 还有你不是已经大包大揽的答应过我吗？ 我让他去我的公司，可你弟弟是我没去。 哎， 还有你给我的主要任务是给小弟介绍女朋友。 嗯， 我已经物色好了一个，哎，这儿绝对清纯靓丽的啊。你们为什么总管别人的事呢？生活丰富了，标准是不能太单一，想轰轰烈烈固然好，而愿意孤身独处的人也并不妨碍别人啊。 哎，庆儿， 这儿，哎，我跟你说， 庆儿， 哎，你弟弟啊需要拯救。好，我去酒店安排给你接风。 你去吧。 静雅回到家里，总感觉到有些陌生，是自己变了，还是别人变了？也许都在变。 静儿，你为什么这么忧郁？是不是你过得不好？你知道吗？姐姐是最爱你的人，我几乎每天都在为你牵肠挂肚。 姐姐，我在作业队挺好的呀。 你说的不是真话。那是油田里最脏最累的活，冬天一身冰，夏天一身汗。庆儿，像你这样的体格，你在那儿能做什么呢？ 我有的是事做啊，我可以记录资料，整理数据，还可以为同伴们排队打饭，晚上烧开水洗脸洗脚，他们打扑克输了，我还可以替他们钻桌子。 庆儿，你就干这些？ 这怎么了？你这个家庭丢脸了吗？是啊，爸爸妈妈都是大学生专家，姐姐也是研究生，可鲁迅的儿子也不一定是大作家呀，难道有大象存在，蚂蚁就一定要自愧而死吗？ 庆儿，姐姐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应该走出你封闭的世界，到灯红酒绿的外面去看看，你可以到歌舞厅去找小姐跳跳舞，甚至带他们去酒吧，在那些掷地千金的大老板的面前，你应该挺起胸膛来，那才是我的弟弟，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这就叫男子汉啊！姐姐，你跟萧凌处得好吗？ 为什么不好？ 有的人寻找刺激，并把它一步步升级，然而快乐和喧嚣就像流星一样，一闪即逝，而无尽的空虚却把人们越缠越紧。唉，逝去的羞涩呀，难道男人和女人就可以像做买卖似的在床上讨价还价？ 庆儿，你真的是需要抢救吗？ 金雅， 我知道你的毛病出在哪儿了，你是不是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你偷看了？ 别胡说， 妈妈她需要断奶了。庆儿，庆儿，你不算是个孩子了。 妈妈，你 庆儿，你需要独立面对攻击和伤残。 姐姐，我 青儿， 静雅，你这是干什么？你别往他的伤口上撒盐。 妈妈，生活变了，弟弟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喂，哦，是老部长啊，你好，你好。什么？您说组织部已经同意把我们全家调到北京去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是啊，是啊，我们夫妻两个在这儿已经工作30多年了。伯明他身体又不好，哎，对，哦不不不，主要是为了儿子。哎，好，好，您放心吧，等伯明回来呀，我就跟他商量。哎，就这样，好，好，谢谢您，哎，再见。 妈妈，那些退了休的老干部，他们总是不甘寂寞，到处说话。 静雅，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他可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人，他对知识分子和工人那可好了。他说要为那些为中国石油工业做出过贡献的人还债。呀，静雅 啊， 你爸爸回来了 啊。 静雅，哎呀， 爸爸， 研究生回来了啊，大学问家呀， 来来来，换上鞋。 啊，大学问家回来了啊。 老部长又来电话了，说要调你到北京去工作，还说把咱们全家。 我说过要调狗吗？退休以后再说吧啊。 伯明啊，我求你，就算不是为了我，为了儿子，我求你。 离开大油田我能做什么呢？那长安街上又打不出石油来。 伯明啊，你就不能为儿子想想吗？ 好了，要不这样，你先带儿子回去，北京槐树胡同他老爷家不是有座房子吗？退休以后我或许会去找你。 当你退了休，人家接个老爷子回北京养老啊。 好了好了，文娟，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哎，我说文娟，三次采油已经进入了工业性实验，哎，这个大项目要是搞成了，可以为油田增加几千个亿的效益， 你也是搞石油的，能不高兴吗？ 研究生，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不喝咖啡吗？ 知道，这会使您想起60年代大会战时喝的酱油汤。 是，这让我想起一个人来，他当年是我最要好的工人朋友。文革期间我爱批斗，每一次打饭他总是把我撵到最后一个。开始我气坏了，可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我的饭盒底下埋了个煎鸡蛋。 老爸，您说的是黄师傅吧？我知道，他是革命的老黄牛，万能的螺丝钉，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的老爸，您都跟我说了100遍了。可是他今天的自身价值在哪？ 价值啊，那是一个时代。 时代，时代，我们总是把任何事情都推给那个时代，而没人仔细地想一想，我们今天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你不懂，你没经历。 哎，老爸，有件事情我想跟您谈谈。我到你们研究所工作会给我什么条件呀？ 条件 啊，我没吓到您吧？我知道啊，这儿有一句名言叫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那是一种时代精神。好，我听听你的条件。 那好吧，本小姐的工资是多少？ 我们是国有大型企业，它不是个体户，那工资多少要用人事部门来决定。当然了，你不满意可以重新选择。啊， 我是得想想。 静雅呀，爸爸不要求你像我和你妈妈那样当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但是一个人不能变得太自私了啊。前几天国务院领导把我们几个约到北京，和我们谈人口问题、能源问题，还有综合国力问题。人总是要有点爱国之心嘛。我还有个数据需要核对一下，你想想。 哎，老爸。我还有一件事情。 说。 我说了，您不会生气吧？ 我还没那么脆弱。 那好，您是油田的工程，您的英雄事迹很多，可是你有必要拿你的儿子作为你英雄事迹的铺垫吗？如果这种铺垫一旦成为一种舆论或者一种导向的话，那么我请问您，您的儿子该怎么办？他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也有权要求换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不管他的父亲是谁。 我找过的，我找过具体办事的人，可我能给他们些什么呢？除了我的科研成果，就是那些徒有其名的官衔。您要知道，爸爸是最不喜欢搞关系的人。现实的关怀远没有现金的关怀来得实惠。 爸爸，我想我可以留在这儿试试看。 静雅的归来打破了这个家庭表面的平静，而家里20多年来固有的一切似乎也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想把它按部就班地放在家庭或者社会的某个位置上。 哟，都11点了，你快走吧。哎，别忘了给我弟弟介绍女朋友的事儿啊，这事儿比什么事儿都重要。 包在我身上，我要唤起你弟弟的青春冲动。 你这要把资金投到开发区去啊？ 横着，那石油又不能种，采一吨少一吨，你老爸还整天为高产滚产累得吐血。依我看，越是高产滚产，越是加快资源的枯竭。 你会为了资源的枯竭就不挣钱了？说得好听。 我才不会吊死在一棵树上，什么赚钱干什么？可我们这儿搞石油的，还头戴铝盔走天涯呢，往哪儿走？拖家带口几十万人，我从部队回来一看，这钱现挣是来不及了，就得抢了。我像个孙子似的泡在油田，为了赔点评价，我见谁都点头哈腰，因为你知道，要想成功。就得从不要脸开始。 那是你。 现在怎么样？国际油价低迷，欧佩克也控制不住。现在这个油田限产，炼油厂憋罐卖不出去，哎，他们得求我。 我感谢这个时代。 我看呐、啊，你已经有些野心膨胀，忘乎所以了。哎，等等，我送你下去。 我不喜欢这个人。 爸爸，您是有知识的人。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能装作喜欢，尽管他有钱。 我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他是个什么东西？油贩子，成千上万的石油工人在那真诚的劳动，可他却钻国家的空子挣大钱，这光彩吗？他不配我的女儿，也不配这个家庭。 爸爸， 静雅， 爸爸，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 是啊，这是他自己的事。也许我真的老了。 陈伯民怅然地来到屋外，飘飞的雪花为他送来了一缕清新的空气。他感到自己曾经神采奕奕、炯炯有神的双目，如今也像这冬夜的路灯一样昏黄暗淡。他也在想，到底是什么在改变。 同志啊， 是老黄。 哎呀，黄林啊。 哎呀陈总， 我早就想来看看你呀、啊。 我说我又怕你忙， 我打听到你们家了。 我 进屋，我给你泡杯茶。 哎呀，不了。 哎呀，真的爸， 这么晚了，你看 我进门还得脱鞋。哎，咱们就在这儿吧，唠唠。 哎呀，我说你可老多了， 人这一辈子这就一晃的事儿。 你来找我有事啊？ 您是个有学问的人，我这心里啊堵得慌，你闹不清是啥滋味。 哎，咱们是老朋友，实话实说。那你说我是个好工人吗？ 你当然是，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可是我找不着接收单位，我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了，谁都瞧不起我，老伴儿在家里边整天掉眼泪，儿子他说我是个老废物。这几个月我就光剩下喝大酒了。 老黄，别这样啊，那又能怎么样呢？啊，这难道是我错了吗？陈总啊，还记得大雪地吗？冷啊，那地都冻裂了，那额头冻得梆梆，一咬下去就俩小白牙印，我再也没有见过人能那么干活。我干了数不清的工作，我也不去报了，我工资还不到40元。 是啊，为了拿下大油田，咱们拼命的工作，可那是历史， 那历史就不作数了。这奖状就成废纸了。我就是想来问个明白。 是啊，现在住进了高楼，吃的大米白面，家里还安了电话。要说日子不好，那是没良心。可是我活的还是不痛快， 双手捧着魂儿，我不知道往哪儿放。 老黄，你说我能说什么呢？我们曾为谁视死如归？老黄，你信仰过吗？ 信仰过， 这就够了。你记得有一个人，他没有住过高楼，也没有看过电视，他说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他死的时候还不到47岁，他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共和国做了一次承诺，他做到， 那是铁人呢。我不敢想他，想起他呀，我愧得慌。 我说老黄，其实咱们不能再回到过去了，这就像走钢丝一样，你停下来危险，退回去就更危险，只有这么一直向前走，或许能到达彼岸。我说你有那么多好手艺，我就不相信你过不上好日子。 可这也不光是贫富的事儿，我就总觉得这心里啊 空落落的。 哎，老张啊，我们研究所缺一个值班门卫，我明天跟行政办说说，看你能不能到那儿去工作。 陈总啊，那我太谢谢你了，我一定干好，我一定干好。 爸爸，这 样，哎，庆儿啊，这就是爸爸常跟你说的黄伯伯啊。 黄伯伯， 这是 我儿子庆儿啊。 哎呦呦呦， 送送给黄伯伯。 哎哎，不用， 他不用不用， 你看你送 黄伯伯，我顺路。 那陈总，我走了。 我可等你信儿了。 老黄师傅像孩子一样满怀希望地走了。面对这样一个曾为共和国鞠躬尽瘁的老工人，陈伯民的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金雅，哎，快点啊！哎，哦，对了，把肖林送来的那套茶具也摆上。 好。 哎，我说你们这是要迎接戴安娜王妃啊？ 你对儿子的事情啊，一点都不关心。告诉你，今天下午那个女孩就到咱家来。 嗯，那庆儿知道吗？我绝不参加你们的阴谋。这种事情你们得跟庆儿事先商量一下。如果人家双方同意见面，会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去见面。用得着你们这样兴师动众的？这种事还能搞大会战啊？静雅， 哎， 来一下。 哦，伯民呐，你说庆儿的事儿，我们要不积极努力为他促成，他说不定就会打一辈子光棍 儿。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庆儿是我的儿子，我对他一点都不了解啊。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我告诉你啊，井台上那些小伙子都喜欢他。 你还别跟我说这些，我从来也没有见着你跟他亲近过，也没有见着你跟他那儿坐着谈谈。现在有办法 了。你们俩别争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庆儿回来了。 庆儿，伯明呐，我求求你，求求你，就在那儿跟我坐会儿。静雅， 啊， 快快过来，过来，来。哟，庆儿啊，回来了。你们看今天庆儿多精神呐！ 是。 刚在单位洗了澡吧？ 哎，是。 庆儿啊，去坐那儿。 妈妈，这是我这个月工资。 妈妈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后工资自己装着，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来来来，快！哎，静雅，庆儿，你们知道当初爸爸和妈妈是怎么谈恋爱的吗？那个时候啊，你爸爸可是冲在最前面的。他说：“哎，吴明，你说。” 我说：“我还是到办公室去看这篇论文。” 好好好， 你 走吧，反正这家里是指望不上他。 妈妈，你就直说吧。啊，庆儿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呢，肖林要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马上就到咱们家来。 不，这太突然了。 哎，庆儿啊，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不信。 哎，庆儿，他说他认识你。静儿， 他认识我 啊？ 他叫什么名字？ 啊，听肖林说叫汪小旭，人长得呀还挺秀气的呢。哎，庆儿。 王小旭， 庆儿， 庆儿，你快出来，快出来，要不咱们不见了，不见了，庆儿。 哎呀，妈妈，你让他这么下去，以后可怎么生活？ 金雅呀，你不知道，都怪我，都怪我，是我把他给扭曲了呀， 妈妈。庆儿，你是最听妈妈的话，把门开开的啊。 反正要是她的话，我就绝不见。 好好好，如果是那个女孩子的话，咱们就不见了啊，不见了啊。庆儿，出来吧。庆儿，你要面对现实啊。 姐姐， 哎，庆儿，你为什么害怕女孩子？是不是你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你偷看了一个女孩子洗澡，还给她写了纸条子？ 别胡说。 妈妈，后来你在全校大会上挨了批评，还受了处分，从此你就害怕女孩子。 不，还不止这些。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给她写纸条子的那个女孩子就是汪小旭。哎呀，庆儿，她也许已经后悔了呢，要不然她不会打你来咱们家的啊。 哦，对对对对，姐儿，您姐姐说的对呀。不不不不，哎，也不对，哎，也许根本就不是那个女孩子呢。 放松 啊，我来了。静雅， 听话的来了， 快快去开门。哎，开门。 妈妈，我不 行，我…… 哎呀，妻儿，你别出洋相啊！去了，开门，开门。 伯母， 哎， 这是汪小旭，在我们公司推销部工作。这是伯母， 阿姨。 这是庆儿的姐姐，我的女朋友静雅。 你好。 那位就是 庆儿。 伯母， 哎， 我带静雅去看看新买的一套住宅了啊。 好。啊，庆儿，妈妈去把那个小油田的开发方案给人家送去啊。 你还喜欢吹口琴呢？ 是。 还吹俄罗斯民歌。 对。 你还喜欢俄罗斯油画？ 那幅画的名字叫 不知名的女人。 对。我还喜欢俄罗斯文学，譬如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就写得美极了。秋天一直延伸到天边的大草原，像被梳理过似的，寂静的草垛，亮亮的湖湾，远天挤着黑压压的红森林。 现在哪里还有什么白净草原呢？到处都是白色塑料袋。听说作业队里的工人很粗野的，全是生光子，见到了女人狂呼乱叫。 我们那儿不是这样的，在我们作业队最低学历也是技校毕业生，大中专生有的是，他们找的女孩子都挺漂亮的。 我咋样？ 你小的时候就很漂亮，我真没想到会是你。有时候生活本身比虚构还巧妙。 庆儿，我是来向你道歉的。上小学的时候我伤害过你，我不该把那个纸条交给老师，是你在全校大会上挨了批评，丢了面子，我真是蠢透了。 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是许多年过去了，可是我只要一想起这事儿，心里就难受。庆儿，对不起，真对不起。 你别这样，这没什么。 那个时候我总想表现我自己，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爸爸文革中是造反派头头，被定为三种人。爸爸的狂热和激情被判了三年徒刑。当时我不懂，我真不懂，我就只知道爸爸他是个好人，他爱我。我爸爸想不通，病死在监狱里，妈妈的身体一直都不好，还带着我和弟弟。 难怪读初中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你去了哪儿，其实按你当时的学习成绩，你完全可以考上大学的。 别说这些，其实我记得你非常聪明的，我甚至觉得你还有诗人的天才呢。你给我写的纸条我虽然交给老师了，可是那上面的诗句我全能背下来，你信吗？我记得你是这样写的：小旭，我不敢写，怕那笔尖划破你的心。我追逐你，哪怕是在拳头失落的珍珠，我也要顺着溪流追逐到大海。 小旭，你还记得？其实我也记得。那时的歌唱得非常好， 快唱一个。 好啊。 唱个什么呢？ 就唱那首迷迷糊糊的童年。 童年，我可有好长时间不唱这种歌了。行，唱吧。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还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太好了，我好像回到了从前。 可是我们不能再回到从前。 你看那磕头机多像一个人，跪在大地上，不断的朝拜着大自然。 我不喜欢他，他有一副奴才相。你别把屋子弄得这么亮。 为什么？ 我 不习惯太亮的灯光。 小旭，今天是我心里最明亮的一天。 你可真是个大男孩，我看你啊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一个情感怪物。来跳个舞吧。 不，我不会。 我可以教你啊。 我从来没跳过。 其实非常简单的，只要随着音乐散步不就行了。来吧试试。 这感觉太好了，我从来还没这么痛快过。 静儿，我要是说了，你别害怕，也不要恨我。 我不会的。 我呢，不在萧凌的公司做事。 那萧凌他？ 他不会告诉你的，他付给我钱，让我来陪你，就这么回事。 小旭，你真的只是为了钱吗？ 我是想来见见你，我该走了。 小旭，你不在萧凌的公司做事，那你在？ 我是夜总会里的服务小姐。 小旭，夜总会怎么了？那不是工商允许的营业场所吗？ 你可真善良。有一颗毫不设防的童心，你为什么就不问问我，我是在夜总会里头干什么的？ 我干嘛要问呢？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就得相互信任，凭直觉，我觉得你有爱心，挺善良的。 我见过不少男人，可我觉得他们都没有你优秀，真的。你的爸爸妈妈还为你担忧呢。其实你呀、只不过就是自卑不自信罢了。 姐姐， 王小旭，你应该跟我说实话。 姐姐，他都跟我说了。 他跟萧凌的事情。 对不起，我该走了。 小旭，小旭，小旭， 姐姐，你为什么这样对待他？ 青儿，姐姐。 现在就连单纯善良无所求的陈庆儿也不得不面对着复杂的生活和心底的波澜了。 庆儿，你怎么躺在这儿就睡着了啊？ 妈妈，现在几点了？ 庆儿，你怎么了啊？ 还得上班去。 你这脸色怎么这么不好看呢？要不今天别去了，妈妈给你打电话请假。 妈妈不行，这，妈妈这不行。 倩儿啊，告诉妈妈，你和那女孩谈的怎么样啊？什么结果呀？ 妈妈，你就别问了。 倩儿，我到底欠你们什么呢？倩儿。 哎呀，你别说了。 别说了，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你看看你这种状态。怎么能够上警台呢？好了，乖儿子，去上楼睡觉去吧。睡觉。 妈妈，请你以后不要再叫我什么"乖儿子"、"大男孩"，我是油井工人。喂。好嘞，好，知道了，再见。妈妈，刚才我们队长打电话来说试验停了，我甭去上班了，爸爸已经赶到警场去了。妈妈，你怎么了？ 儿子，谁活得也不轻松。 陈总。 庆儿，看看是谁来了。 陈总。 后跟侠，星儿啊，你太老实，吃不开，这不行啊！我这个人呐，就是听话，让干啥就干啥。可是到最后凭职称，说我干的太杂，无法弄。我啥都不是，完了， 完了，连个值班门卫的活都不让我干，那人跟机器不一样啊，这机器报废了，那肯扔了，人报废了，还得活着。 黄伯伯，您躺会儿吧。 啊不不不，你走吧，我得走。你爸爸又没在家，我就 我爸一会儿就回来，你再跟他谈。 哎呀，不要干话。 老 伯伯，我有家，又没家，我是个好工人，又不是，这加在一块儿啊，是主人，单个，啥都不是。林工，我走了。 老黄师傅啊， 我得 拜拜。 哎呀，别管我，我得走。 老黄拜拜，今天你不能走 啊！ 外边那么冷， 那不走也行。那爷们儿，你得陪我喝酒。 哎呀，你还要喝酒啊？ 那我就走。 哎呀，好了，我陪你喝酒啊。妈妈，你去拿瓶酒来，快去。 那好好好，就喝点啤酒吧啊。 哎不，要喝就喝白的。 你不要命了呀！ 哎呀，我就走。 你， 哎呀，好了，黄伯伯，我陪你喝白酒。 谢儿，你 妈妈，你去呀、 啊！哎呀，爷们儿啊，还是我们爷们儿好啊！你不拿我当外人。 好，你喝吧。 他态度不好。黄伯伯，你不能这么喝，他会回来你的。 没事儿，行吧。 黄伯伯。我很尊敬你， 爷爷，这是我的骗子，我还当过小饭店的经理呢。妈妈， 庆儿赶快让妈妈按名片上的电话号码给黄师傅家里拨了电话。 小饭店，让那些老工友们都给吃黄了。你说，都是老哥们儿，我能管他们要钱吗？不能，不能呀！黄了， 黄伯伯， 我呀， 你得学会生活。听我爸说，您的手特别巧，干啥像啥。您看，您修车配钥匙，养牛喂猪，您呀样样都行。黄伯伯，您要是干好了呀，可以成为百万富翁，真的。 黄伯伯，你没事吧，黄伯伯？爸，黄伯伯他， 我知道了，他让行政办给辞退了，他连个人的名字都写不清楚，搞个登记要二十几分钟，还老喝酒。 听说是你签的字， 我不签字怎么行？我又兼着行政职务。 在这儿怎么行？ 哎呀，国民呐、啊，可能是他儿子来接他了，看他那样子会不会？ 哎呀，不会。 哎，开门。 在那儿呢，爸。 是大年吧？ 对，拿出大年，对不起了啊。 哎，没什么，没什么。 这都几点了，跑到人家里闹我啥呢？啊，咱家又不缺钱。我到南方倒一趟水货，这够你花一辈子。大叔，我爹在心里老不痛快，你得原谅他啊。 没什么，没什么啊。哎，那个，大年呢？也许我不该这样做。 哎，大叔，你别看他是我爹，我办公司都不用他。我们公司的保安部门都是一水水的棒小伙，军用体。 这个人老了，就像个孩子， 是 哄着他玩。 我爹这一辈子也真不容易，让人家给玩了。我那些叔叔大爷都这球味儿。大叔，你做的对，他是我爹不假，我可以养着他，可是不称职的事儿就不能让他做。我们公司啊，那是哥几个的股份，亲爹也不行。不像你们全民单位，反正送个人情，赔了算国家的，赚了算自己的。 也不尽然，也不尽然。 就拿我来说吧，前些年动刀子打架，家常便饭。现在这手里有点钱了，就觉得惜命，觉着活着有滋味。大叔，你说这是不是个进步？ 大年啊，我听说你们要把传统教育展览馆改成娱乐中心桑拿浴， 有这事啊？还没最后定，我总琢磨着再给我老爹这种人留个地方怀怀旧吧。再说了，也得让那些儿孙们知道，这地方不是他们一生下来就这样啊。 大年，这件事你真要是这样做，可做了一件大好事。 哎， 大叔， 回家， 王爷， 王爷， 好。大年，你呀，要好好的谢谢你这个弟弟亲儿。 爸，你瞎扯啥呢？ 好孩子，陪我喝酒，有礼貌。 爹儿，没说的啊，以后有啥仇人，尽管给大哥说啊。咱要他的左腿，不打右腿；咱要他的左眼，不打右眼。啊，错了，赶快，几千块钱钞票。 我没有仇人。 好了好了，大年呀，快背你爹回去吧啊！ 来，爸，跑好了，咱们走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话剧《在这个家庭里》的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您应该对剧中的人物都有了大致的印象和了解了吧？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剧中扮演父亲和母亲的演员，也就是孙延军和杨青，来谈谈他们对这部剧的理解。 大家好，我叫孙延军，在我们最近拍的这个戏，就是在这个家庭里呢，我演这个父亲。那么所以说，父亲一生呢都是辛辛苦苦的为油田背起沉重的十字架。我们更再说一句话，那就说他是应该说共和国的大儿子。那么他这一代人的艰辛和对工作那种严谨，是为了甩掉这个国家石油落后的帽子，确实是奉献了自己青春和一生。时间到了90年代，那么他的女儿考上了研究生之后，他的思想观念和父亲那一辈人已经完全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距离。那么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对未来的认识，包括对科学采油一系列的认识，已经远远不是父亲那代人所能够理解到的。所以说，在这些思想观念冲突上，就包括家庭生活上，包括儿子找对象上，女儿处理男朋友上，都不免触动了像父辈这一代人那样的一种思想情感。这个戏到最后结尾还是留给人一些思考。比方说，女儿她作为当代的年轻人，她所说的东西尽管有一些激进，但是不乏还有一些好的意见。包括最后父亲搞的三次采油，还是在暗中吸收了女儿的一些观点。所以说，我说我们这个世界，无论是一个家庭也好，都是在这种不和谐当中的，是吧？那个思想意识、道德品质、道德评判，都是在这种冲突当中，一个家庭在暗流当中这样进行的。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杨青，在这个戏里边呢，我扮演妈妈，他们确确实实没有做到一个真正女人应该做到的，对孩子的爱，对丈夫的关心。那么对丈夫，我想因为我们俩人都是搞同行的，在创作过程当中，我在想我们还是有着共同的东西，唯一觉得不满意的呢，就觉得